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来自本周第五名谭咏麟的《天塌下来也能睡》，来自于谭校长在年初的时候启动的广东歌50年企划，借由此次活动呢，向社会各界邀歌，同时呢也鼓励和推动年轻人投入广东歌的创作。好，那我们继续向上，排名第四名是上榜6个星期，上周季军，本周小降了一名，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给你给我》。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去过去，未来未来，达不到转身而起要结成，不需要攻略，只要跨越，怪不得喜欢光觉出遇到你，你你哈哈，边走边在学，镜花和水月，暧昧也正确， 起来追更多感觉， 一般来说，榜上的成绩和上榜时间会成为反比，随着上榜时间的增加呢，在度过了最好的成绩之后呢，会呈下降趋势，直到离榜。而这首歌呢却不一样，莫文蔚的《绝》呢，以八周的榜龄成为了本周的恒星歌的同时，上榜的时间呢也多达了六个榜位的回暖，那重新回到了 top three， 排在第三，而距离最好成绩的亚军呢，也只是一步之遥。好，下面要带来的是上榜四个星期，上周第四，本周上升了两名，排在季军位置，来听华晨宇的《寒鸦少年》，这是电视剧《斗破苍穹》的主题曲。 像一出默剧，事先有武器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坐下再祷告，乌鸦张开嘴巴，嘴巴，嘴巴。 哇，手势好长啊，全能脆弱的玩笑，走吧，走吧，别随便咳嗽。哇，拉开了双拳，瞄准沸腾的时间，走吧。 走吧，走吧，别随便咳嗽。

那时候不懂，假如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伤悲，婚姻上喝几杯，祝我年少有 在商周榜单当中呢，冠军和季军呢都有着大幅度的下滑，那只有李荣浩的年少有为稳坐亚军。而在本周榜单当中呢，冠军和季军呢同样提前出现了，而同样只有李荣浩的这首年少有为呢从亚军更进了一步，成为了第943期榜单的新料冠军歌。好，在听完了第943期榜单的这个15首榜上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榜歌。 TFBOYS 的一首《喜欢你》之前在马来西亚方面取得了冠军之后呢，以空降第一的身份上榜，在上个星期的榜单当中呢，从冠军落到了第七名，而在本周遗憾离榜。 发现我已经 不知不觉的 不能没有你，

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第七届北京国际老博会在北京展览馆拉开帷幕，到11月11号，千余参展企业带来涵盖老年宜居、老年康护与医疗、老年产品与服务等领域的数万种产品，市民可以参观咨询体验多种养老产品和服务。除了养老产品展示，本次老博会还将开展与养老健康政策等方面的论坛和公益讲堂，把老年人需要的养老产品送到老人身边。记者了解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廊坊馆近日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正式揭牌，该馆也是中央美院在院外设立的第一家美术馆。廊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作为京津冀区域最大的文化单体项目，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拥有5大剧场、14个艺术展览空间，可以满足各种舞台艺术及各类艺术展发布会等需求。近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建园10周年纪念会在奥森公园南苑举行，参与奥森公园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工作的工作人员重聚，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春华秋实。作为一个城市公园，奥森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它成为越来越多人相机里的风景，朋友圈里的运动轨迹。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我们关注一下第943期榜单的离榜歌和全球推荐歌。本周呢，张杰的《星光》呢是以第15名成绩上榜，而之前的一首《一路之下》，上榜排名是上周排名是第5，也是第943期榜单排名最高的下榜歌。我们再来听一次张杰的这首《一路之下》。 每一层梦魇落下的灰，每一个边界拖着的疲惫，你好，世界幸亏，凶狠弱小相对。每一份的勤劳收获的泪，每一双清澈坚实的嘴，得到失去分享，相遇别离无常，又被丢在了路上，多希望长出翅膀，当所有的人都抬头看自己成功的模样，把9点钟的太阳当腐朽的月亮，当所有的人都抬头看，看见自己长出翅膀。 在全球榜上取得了6周榜龄，在上周呢也是保持着进榜最高的第5名成绩，但1周之后呢，榜上已经没有了这首歌的位置，来自于张杰的《一路之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第10名，也是胡夏新专辑当中在曲风 上有着新的尝试，有着空灵迷幻味道的十万灰尘。那本周呢，李榜的这首歌呢，在全球榜上是留下了五周的榜龄，最高成绩呢是第九。 为何还要我无伤，每一次黯然销毁，你不是梦的余温，你是梦境更深，我在深夜清晨去陌生的城镇，像个陌生人狂奔，却还是在风尘被扬起那一瞬被你回魂。 我走过天涯孤城，长河与离人，怎么走不出你的剧本，越过星辰，沧海与浮生，可能都不如你同心一程。傻大时光都与心不忍，烟火歌声孤枕，又余生总算抬头望见星月半乱。 已满头，也许坐得太久，谈话亦乏味，还在被记纳着，谁共我比，若果懂得哲理，也许不必退避，曾天真相信我共你走得过生与死，从来未预备，缘分着地，由别人伴你飞。 用我尚有剩的一口气请走你。不后一生不要献丑，收起想抱别来怀旧，当初讲的早已遗漏，怎么可永久？可否一一的揭秘，为何还在顾忌？如果想走不必搏斗，只需松开我手。床铺都跟我说道理，再不要等转机，谁只得他跟你飞，想要用我剩的一口气忘掉你。不幸一生不要献丑，收起想抱别来怀旧，当初讲的早已遗漏，怎么可永久？可否一一的揭秘，为何还在顾忌？如不悔疚便尽管走，只需松开我手。心里已预备，不堪一击只觉献丑，你与我之间那缺口，这伤疤怎么去承受，还要再继续走，花光一生的勇气，蠢得继续献技，这伤可等得到最美，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针见血的情歌，在爱情当中呢，往往会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成功。但是呢，这首歌呢，给出了一个答案：如果不是对方的菜的话，那么努力追求往往会成为献丑。洪卓立的这首《献丑》呢，在香港方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在全球榜上呢，只是在榜三周，最好的成绩呢，也只达到了第十二位。在本周离榜。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下榜歌呢，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的全球推荐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这是来自于田亚霍和蔡恩宇所合唱的这首《过路人》。 我只是你的寄生，我甘愿牺牲，即使上一生疯梦的利刃，却一般迷人。都过了，关心和问候对你而言都过热，这之后各过各，话也是各说各，仿佛平行线不想干扰的活着。分开的那些日子，脑袋装的都是你，说什么暂时分离，在我听来都是屁，失了情又失意，痴情又吃力，苍天他无力，害我的就是你。